香港人，你买棺材知唔知定啊？ 买棺材不如买骨灰庵。你睇咗陈晓蕾嘅《死在香港》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门小女》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英树女》未啊？正所谓名不该传，我哋唔会喺度坐以待毙嘅，我哋继续发声，电光独龙转， 反共救地球，战命一条，你同我斗。刘西良，千祈唔好走数、啊。 周博贤，你记得铺头啊？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 月明闹钟， 笑先得噶。嗱，头先我哋嗰两节就讲雨伞运动一年之后咧、嗯，其实香港嗰个本土意识咧，本土主义抬头。 嗯 咁可以就係咁講，其實喺雨傘運動之後嘅一個比較明顯嘅趨勢，我覺得就反而政黨啊、選舉啊嗰啲咧就冇乜太大嘅改變，甚至我覺得今年嘅選舉形勢更加削弱添。 嗯。 咁但係咧呢、這個改變，我都影響係深遠，所以亦都令到咧點解而家北京嗰邊咧係咁揾啲阻嘴出嚟咧，係咁喺度狂吹左風嘅原因，因為正正就係佢亦都借呢個勢咧，嗱一方面佢希望壓。本土主義就將佢扣上港獨啊等等呢啲咁嘅帽子啦、嗯。但係同時，我覺得咧，梁振英嗰邊咧，亦都希望借港獨呢樣嘢咧，係製造一個所謂鬥尖鋭嘅鬥爭形勢， 是 就係咧呢個意識形態嘅戰線啊、 嗯。 就呢個老殖民主義復辟，即係用陳佐義嘅講法。咁樣嘅情況咧，嗱，陳佐義你諗到嘅其實呢條友冇正式官職，阿曾玉成咁爭佢，單單打打港員。咁曾玉成爭得嘅，梗係同梁振英有關啦。 嗯， 係咪？你順藤摸瓜，你就知佢嘅政治聯繫根本就唔係北京。你諗下，佢做港澳辦副主任嗰陣時候、嗯，就係、是、梁振英做緊北京嘅智囊嗰陣時 候。嗯， 係同代人嚟嘅。 OK， 係回歸前， 係 北京出謀獻策嘅。 嗯， 所以陳佐義一定係梁振英嘅打手。 嗯， 係咪？仲有陳佐義個女仲喺香港揾緊食嘅噃。 哦啊、 包括在海洋公園做緊董事會嘅主席，做董事會成員，我唔知係咪主席，叫做陳晴，係嘛？成日攬紅貓嗰、那個、啊。如果大家想起下底，就睇下究竟陳晴喺邊度讀書， 嗯、 究竟點解會有咁多錢送個女去外國讀書咧？呢、這個都幾奇怪嘅，其實。 係喎、 啊。咁但係咧，你哋唔好陳佐義啲筆唔好講啦。其實問題就係、是，我覺得而家嘅形勢係咩咧？陳佐義係幫梁振英助選，十分之清楚。而助選係咩咧？所謂依法去直化，只有一樣嘢，佢就。先講咗上半集， 嗯、 又引你班友出嚟插佢，依咩法啊？咩、 嗯、 咩依法啊？等等，好啦，下集出嚟啦，廿三條立法咯， 係咯，佢下集譬如今第二日再澄清就開始講嗰啲，我即係本來都拗曬頭，講、嗯、咩國家安全啦、 啊，係咯， 啲咩大 其實就要你廿三條立法，所以你睇到梁振英嘅競選策略裏面只有一個政綱， 嗯、 就係向北京拍曬心口，我跟住俾五年我搞掂佢。 嗯 其他乜都係假， 嗯， 所以我就話而家係最關鍵嘅時間嚟嘅，其實、嗯、根本就係北大河會議之後就已經係即刻要決定究竟下一屆特首係邊個， 嗯， 你見到梁錦松就開始阻阻地咯，係咪啊？香港嘅言論自由冇受影響啊，等等講埋啲咁嘅嘢喎，其實係， 但係佢又唔係喎，但係佢就咩嘅喎？當日喺阿張曉明嗰個同一個論壇，佢、嗯、又講話啊，香港 就叫做人心啊嘛，嗰、那個係衝住六八九嚟啦，嗰、那個就 同埋衝住阿黃曉明啦，又話即係香港有啲核心價值就係嗰啲民主啊、自由啊、即係法治啊呢啲咁嘅嘢，佢都有講呢啲嘅喎又。 所以我覺得而家所有呢啲現象咧、嗯，都係同。特首選舉開波有關， 即選前啲買到拗地嗰下咁樣， 或者喺個沙圈嗰度出嚟睇下有冇白印啊，有淡流淡汗啊咁樣，咁就喺個沙圈啲馬夫就拉佢出嚟行啦。咁呢個陳佐義咧就係馬夫嚟嘅啫，我覺得佢真正要令到大家覺得，嗱、 嗯， 因為你講完之後，佢哋引蛇出洞啊嘛，咁嗰啲引蛇會出嚟轟佢啦，轟佢之後收集曬言論就交俾北京睇，嗱你睇下。香港人就是刁民嚟嘅、 嗯， 如果你不是用強硬的路線同埋執行強硬路線的特首咧， 係 就國家的利益同埋國家安全問題， 利益啊，係啊， 係啦， 國家安全、嗯、 就受不到呢個照顧啦， 係 咁呢個就是他的思路嚟嘅，我覺得，咁、嗯、所以你見到成 team 人就開始吹啦，係嘛、 嗯， 大佬呢啲咁嘅言論咩？香港未去籍去中國化等呢啲咁嘅嘢。以前就喺報章嘅啫嘛，《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啊， 或者文匯大公嗰啲嚇， 係啦，而家就化豬啊！所以要試下水温先。好快，我覺得啊， 大家睇清楚，譬如張德江嗰啲會唔會出嚟？ 嗯， 嗱，嗰啲就真正係梁振英嘅保家啦。 嗯， 真正將來個競選不會是泛民與建制之爭，而係話喺中共內部對香港政策嘅強硬派與溫和派之爭。 嗯， 就係咁啦。梁振英，大家唔好睇死佢。個原因咩咧？就係佢唔係因為佢做得好或者咩嘢，而因為一個政治上嘅需要。 嗯， 係要一個咁樣嘅人喺度。 嗯。 而呢個人本身咧，佢亦都冇底線嘅。 嗯， 你叫我做乜就做乜。 係， 咁所以 做得出。 係啦，亦都敢做，因為佢躲臭曬啦。 係啦， 再臭啲都冇所謂喎。其實 仲係好叻去辣興香港人嘅，即係可以好容易就哇搞到一鍋粥咁啱曬啦。 係，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成日都講笑咁講嘅，中國文化大革命都要搞十年啦，香港文革最少都搞十年啦。梁振英起碼做兩任啦，如果係咁就。是吗即是用他那种的政治斗争的作风。 是。 那么喜欢斗是吗连曾玉成都斗曾德成都斗自由党又斗。是吗现在最好笑的掟出来通水话给传媒听我准备搞这个对冲。 哦强制金对冲。 对冲这个财富金啦。喂大佬摆明就是拿来引民引自由党出来反对然后跟着我不找数因为他们不给我找啊。 嗯。 我心想这些是低招你要找这条数你就宣布个政策。 是的。 你講到咁超然， 嗯， 係咪先？你話咁超大， 係咯？ 點解呢條數咁驚阿張宇仁啫？咁驚阿鍾國斌啫？你都不將自由黨放在眼內嘅，已經係係嘛？更加唔使驚李嘉誠添啦， 係咯？ 係嘛？李嘉誠今時今日已經自己身受呢個《人民日報》同埋呢啲咁樣嘅左嘴嘅批鬥啦，已經去到佢身上 去目送啦， 係走啦走啦走啦，唔係最好笑開頭又唔係咁，又係上下集嚟嘅，係咪開頭就係喂？你喺度贏咗錢，割禾青啊！而家僆仔，即係等於澳門賭廳嗰種邏輯，贏咗錢就唔走得嘅，起碼輸翻幾個籌碼，一百萬一個，係嘛？輸翻幾件籌碼先，咁先至可以走得。咪當初咪咁啊嘛，而家就唔好，唉走啊走啊，過主啦咁啊！我的場大把客，唔使理。我都奇怪，如果你個場真係咁多客，點解不斷對於呢個客走啊，攆攆攆咁上心？ 係，真係好鬼酸啊！ 係啊係啊，酸到即係男女朋友分手咁啊！如果你真係唔係咁重視佢，咪走咯。 係咯， 但 不斷另一轉頭， 唔係不斷喺大聲嗌，走啊走啊，出咗去唔好翻嚟。跟住佢行多兩步，又再追去後邊。嗱嗱嗱，你再行出去啦，你閂埋門之後就唔好再翻嚟。跟住佢真係閂咗門喎，跟住開門出去再話。 冇錯係。 嗱走啊嚇、啊！我呢度高床暖枕，以前就住呢個屋村，而家已經唔係啦，我住太古城啦，而家係你出咗去。你住劏房啊你，以后都冇得你住啊咁样。 仲有你今日走咗，你听日你遗憾咁 咁你可想而知就系、是、根本上就 系 辣到硬啊嘛。辣到硬嘅原因咩咧？我觉得亦都同呢个中国经济软硬着陆有关 系。 因为咧今次咁样入市之后咧，我谂美国都好惊。 嗯。 美国好惊咧，我觉得咧，而家你睇到啦，日本仔咧准备就喺制造业嗰度撤出中国。 嗯。 翻翻去日本，呢、這個譬如本田嗰啲嘅汽車同埋電單車製造咧， 嗯， 要而家電單車嘅生產線已經 move 翻中國， 係 move 翻日本啊， 走 Panasonic 都係， 係 即係家電啊，以前嗰啲佢譬如高端嗰啲就係 Made in Japan 啦， 嗯嗯， 但係你好多時而家嗰啲嘅設備啊， 民用 嗰啲家電係 Made in China 或者 Malaysia 啊嘛，咁佢而家就一係搬去馬來西亞， 係 一係就搬翻日本， 嗯， 咁啊韓國佬我估啦，好快。美國攞咗禁制，咁你如果陸陸續續呢啲外資撤出嘅話咧，阿、李嘉誠呢個舉動就變得好敏感喎。其實、 嗯、 其實李嘉誠係醒過日本仔， 係一種一種。 佢把口喺三年前就話：我係投梁振英，我係投唐英年嗰下咧，我覺得佢已經決定咗咁做 嘅。 係即係當日記唔記得喺亞洲博覽館投票中心，佢、行出嚟，行翻轉頭，特登行翻轉頭。嗯同記者講：你唔好寫錯，我係投唐英年。 係， 我諗嗰下佢已經準備撇啦，其實 部署緊撇或者 部署緊撇㗎啦，係啊。我甚至根本上佢從來所謂喺中國投資咧，我覺得呢個大陸佬亦都係傻嘅。 嗯， 嗰啲所謂致富咧，都唔知咩咩富嚟嘅。其實李嘉誠喺個集團裏邊咧，最主要其實係佢自己講過，我最中意投資民主國家。 哦，係啊， 呢個 有法治嘅國家， 係啊，有法治嘅國家。佢最大的投資其實咧就係、是、歐洲， 嗯、 你睇到個電信啊等等， 英國啊嗰啲 零售業都好犀利嘅，其實碼頭、一早就喺 Rotterdam， 即係荷蘭嘅碼頭， 係佢嘅其實。嗰陣時賣橙咧，大家可能唔記得啦，世紀大雕啊，全世界最大嘅一單雕啊，就係呢個德國嘅電信公司，即係和記收購咗。賣咗 Orange 俾德國電信公司，然後再收購另外一電信公司。咁所以睇到啦，而家投資以色列嘅資訊科技啦，生物科技啦，即係整嗰啲嘅假蛋啦，佢唔係嗰啲公館嗰啲假蛋啦， 唔係大陸嗰啲， 人哋嗰啲係真嘅，即係用基因或者係用啲植物去製造一啲食物啊，用植物製造牛扒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咧，都係最尖端嘅科技嚟。咁我諗香港地產佢賣樓其實好少嘅，前嗰兩年，咁就。我估最主要就是梁振英整蠱咗一鑊，就係嗰次賣嗰、那個，佢將嗰個 service apartment 咧攞出嚟賣嗰次。 嗯。 咁咧就結果就用一條好騎呢嘅法例，就係、是、唔知係金證監嗰邊嘅，就去喐佢啊嘛。咁自此後咧就長江本身亦都唔係好賣樓，咁就跟住就開始重組啊嗰啲咁嘅出現啦。咁、而大陸就將嗰啲地產項目咧一個一個咁賣出去。咁實際上其實大陸嘅地產項目佔佢成個集團嗰個嘅比例都好少嘅。咁所以咧，今時今日我覺得就係佢嘅 symbolic meaning 就唔係話因為佢真正嗰個 抽咗嚿錢，唔係 啦，唔係我覺得完全唔係真正資金嗰個數目太大。如果你講嘅話咧，我覺得遠遠比唔上日資撤退。 嗯， 即係港資撤退遠遠比唔上日資撤退。 嗯， 但係係個 symbolic meaning， 我覺得就係話曾經被視為中國大好友嘅李嘉誠。 都撇， 但是所謂呢個中國大好友咧，我成日覺得呢個係共產黨一廂情願，因為李嘉誠從來都唔係中國大好友，佢象徵式投資喺上面，真正主要嘅收入嘅投資，其實對個集團嚟講最策略性嘅投資，其實係石油、黑客司機啊、碼頭、國際性嘅碼頭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國際性嘅電信啊，係 infrastructure， 不過係國際性嘅，不是在中國。呢下先至係佢聰明嘅地方，而係佢啲嗰啲係外國政府最需要，所以佢一定係揾民主國家投資嘅。你唔係講用乜嘢逼你賣翻俾我？到時到後，到佢養大咗啦，喂，國家需要喎，國家安全喎，係咯，唔係佢唔好啊。而家不過用個市價嘅一半叫你賣翻俾佢咯，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咯。咪而家咪見到曬咯，係嘛？就係孖叉佢叫佢話走人咯。但係佢呢個所謂大好友咧，中國大好友咧。其實真真假假，你諗翻轉頭，李嘉誠係點樣崛起嘅？係英資要撤出香港。你諗下，李嘉誠真正國際化，不是嚟自長江實業，長江實業只係一間 local 華資嘅地產商。如果係咁嘅話，佢喺將來歷史地位就等同於阿四叔同埋阿童叔。地主會嗰班人一樣嘅啫，其實。 local 發展商。 local 發展商。但他真正國際化是什麼呢？是英國佬將和記黃埔集團交了給他、而當時和記本身已經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國際化的公司、而這個九倉就給了董浩雲家族、不是給了這個包玉剛家族、如果大家有看過 Hong Kong Bank 的歷史，你就會知道當日為什麼匯豐銀行是會借錢給李嘉誠去買和記， 即其實是一個deal嚟啫，即係 佢要一個係能夠唔係由紅色資本嘅人，而係同佢哋有偈傾嘅人，係喺香港啊嘛。所以呢個係李嘉誠嘅崛起係同英資撤退有好大關係。 佢先至係本土主義嘅之父啊！ 肯定係啦， 佢真係本土咯。 但你記住，生意佬咧，佢永遠俾唔到你睇佢真面目。真面目係喺公司年報嗰度。就係睇佢個集團嘅收益，其實個貢獻嘅收益嚟自邊度就知嘅啦。其實咁，所以咧，你今時今日咧，啲大陸佬暴跳如雷咧，其實我覺得真正原因咩咧？佢終於經過幾十年發現，其實呢個唔係自己人， 冇面原來 係。係啦，我覺得就係 六加一 樣， 六加一座， 係咁啊，係 啊，咁樣 咁樣啊，其實係咁，所以咧就喺度窒窒跳。但即係其實呢個又係即係你咪知識為本啦。如果你知識為本，你睇人哋分析下人哋嘅公司嘅發展嘅策略係嘛？喺國際傳媒訪問佢嗰陣時，李嘉誠講啲乜嘢？跟住到佢部署佢接班人兩間公司點樣，即係交俾兩個仔嗰陣時，交俾基金會，交俾佢女朋友嗰陣時點樣去部署？ 喂，全部都有得跟嘅， 嗯， 係咪？全部你睇個基金會投資係乜嘢？李澤巨主要公司投資喺邊度？李澤佳投資喺邊度？全部都有跡可尋噶嘛， 嗯，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咁樣嘅覺醒咧，即係共產黨呢個覺醒係係好痛苦嘅，其實。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一开波，你系黄台阳，唔认自己中国人仲好啲，你明唔明？系嘛？你一开波你就本土派，我就得闲就倒嚟揼下你啦，系嘛？但系你唔系啊嘛，你又捐钱又搞大学又剩， 咁明白点解佢咁憎本土主义啦？原来因为李嘉诚，因为佢系本土主义之父。 咁嗱，我觉得点解共产党今次砌李嘉诚，而香港人嗱坦白讲啦，正路佢。呢、這個地產霸權告別香港，好事嚟嘅噃，告別中國大陸都係好事嚟嘅喎，應該唔單止目送添啊，要燒炮仗送添啦，係嘛？送瘟神咁送佢走啦，係嘛？呢、這個勞動人民抬頭啦，大家當家作主，香港唔使再捱貴租啦，等等等等，係嘛？又唔係喎，人哋走嗰下咧，即係個袁凱欺凌完呢個民女啦，但係佢走嗰下個民女冇理由拉住佢三尾啊，袁凱唔好走啦，你俾啲霸權我啦，你走咗我唔掂噶啦咁樣，係嘛？咁又唔係啊嘛，其實實際上嘅情況唔係咁啊。同埋呢幾年李嘉誠嘅形象開始正面喎，喺香港個原因就因為 就係呢個咯，係啦，就頭先你話調轉頭嗰下， 係啊，就 頭唐英年嗰下， 係啦，就係嗰下喎。所以你人民日報喐手，其他嗰啲咩新華社智囊喐手，我估都係官方叫佢哋做噶啦。是起不到作用的香港。嗱，以往是得的。其实我觉得你要等于很简单，有很多东西由周庸出口就死梗的。即是你说不是黄之锋死于非命。 恐怖分子。 恐怕会死于非命。 好像拉登那 样。是好像拉登那样。那就是黄之锋的人气又会再高一点。 是。 即是这些东西就到今日他们都不会明白。这些东西 tough talk, 或者 NBA 里面我们叫做 flash talk, 即是那些废话。就 是、 通常啲廢人先會咁做，係嘛？或者咩咧？就係、是、迪亞高哥斯達嗰種戰略啊！嗰啲 flash talk 或者嗰啲即係 tough talk 咧， 我心口冚你 啊！急兩拱埋跟住咩嗰啲啦， 咩咩咩， 跟住其實個口仲喺度講緊㗎，係啊，講緊法國粗口嚟嘅可能係。咁咧，實際上咧，呢啲都係一啲策略性嘅嘢嚟嘅。你咁樣去撩李嘉誠，你希望香港人會出嚟反李嘉誠，反地產霸權。甚至是為呢個梁振英左傾強硬路線做勢咩？我都才不會。你見到嘅而家舔笑人氣急升嘅程度，唔係因為佢識得上一百毛或者係識得喺 Facebook 抽水。 抽嘢啊！ 其實佢同李嘉誠都一樣。嗱，以前香港對商界形象係唔好嘅，覺得佢哋地產霸權啊、自由黨又係親商界等等。但係問題你擺咗個梁振英喺度， 係。 呢、這個階級矛盾都掩蓋咗， 係啊！呢、這個最大高升咗呢個敵人，但凡同反佢嘅都 係 我。 嗱，呢個就係要睇下監獄風雲啦，又係有張耀揚喺度，係嘛？大咪同阿呢個周潤發都握手啦，因為共同敵人就係張耀揚嘛，係嘛？而家就係咁咯，係。所以你見到坦白講，根本梁振英乜嘢都做唔到。你唔好講話廿三條呢、這個呃 Q 人嘅、如果北京真係相信梁振英連任可以做廿三條嘅話，我即係批個頭俾你坐。佢係乜嘢都做唔到啊！就算你話好簡單啊，強積金啊，一定走數啊，對沖呢單嘢，所以僱主對沖呢單嘢一定走數嘅、我覺得係。佢就係找唔到數，先至掟出嚟，然後等自由黨去反對，跟住將個波抌落佢嗰度啊嘛。所以我就話舔笑唔係咁精嘅咋，其實真係正路嘅話，叫張宇陽嗰啲收口，全部唔出聲。系啊， 同埋嗰样嘢就系话，即系嗰啲商界就话，如果你夹硬要去咧，我哋就唔撑你连任。咁系咪即系如果俾你去，就会令到自由党调翻转头会支持佢连任咧？ 坦白讲，最伤嗰啲就梗系唔系张宇仁嗰啲啦，你咪等阿梁振英后边嗰啲金主出声咯，陈启宗啊，阿罗康瑞啊，仲有领咗星光大道嗰啲唔出声咧，系、嘛？你够胆出嚟撑呢个强积金啦、对冲啦、即系取消强积金对冲啦？嗰扎后边粮粉地产佬咧？你咪等佢出声咯，咪嗰啲卓越啊、莎莎嗰啲出声咯，系嘛？ 系 大把啦，系嘛？唔系佢哋都系商界啫，所以你明知佢一打开口牌，你就知道根本就唔会做，根本就唔想做。佢而家系揾为咗走数咧，去揾咗代罪羔羊。 边一掉嚿嘢出嚟，边个喺度几日就话啊？佢哋反对咋咁样？ 系啊，嗱，所以阿老李就好聪明嘅。你谂下，佢自从讲完话记住写清楚我系投唐英年之后咧，佢一句都唔 系乜跟住， 所有内部嘅嘢乜嘢佢都唔出声，因为佢知道嘅。佢一出聲就將個波射落去佢地產霸權，因為你記住梁振英崛起 俾人曾經俾人覺得係咩咧？佢係打地產霸權，係啦，即係話你以為嗰個係打親軍嘅四仔嚟嘅，其實，即係佢曾經令到你以為有咁嘅感覺啊嘛，其實唔係。三仔都唔係， 三仔都不如啊， 都不如。係啊，其實係呢個入活嗰啲叫做 水著寫真， 七十年代入活嗰啲叫做粉紅色電影。 係係， 即係 有喺個近嘅有個花樽遮住，仲要部位嗰啲， 或者係 blur 曬， 係 唔知點解 blur 曬，或者個鏡頭 sharp 一聲咁啊走咗嗰啲，咁係嗰啲嚟噶嘛，所以佢令到所有人都以為佢係真係對付地產霸權啊嘛，其實唔係啊嘛，佢只係將。曾經 benefit 嘅嗰啲地產商就撤咗俾佢啲地產商啊嘛，將個利益分配改咗啫嘛，其實係，所以到最後尾乜嘢數都會走㗎，係咪估唔到啊？陳婉嫻呢個老來都俾人咁樣呃噶嘛，其實係，咁啊，所以始終都係國貨公司售貨員，真係水平都係爭啲啦，其實真 係。咁啊，張德成嗰啲都係咁樣。 係啊，咁都俾人呃。喂，坦白講啊，如果你咁堅，你呢班商界，你咪大家集中火力咯，唔好提名佢咯。 嗯。 喂，當日人哋寫喺政綱嗰度，你又聽共產黨點，再投票俾佢，再提名佢，係嘛？咁你而家好簡單嘅啫喎，民建聯控制住，我諗啊，120张選委票走唔甩。 嗯。 係嘛？立法會、區議員，嗰度一大橛。 嗯。 跟住喺其他界別裏邊。 係啊係啊。 係嘛？最少啊，直接受民建聯操控，唔係中聯辦啊。 嗯。 係民建聯自己控制得到嘅，有120张。 嗯。 咁你跟住泛民嗰度，我估啊，今次千人裏面最少200张， 嗯， 包括係嗰啲即係呢幾個專業界別裏面嗰啲團體啊，咩法政會師啊， 社工啊， 覺醒啊，社工誒咩， 教師， 社工復興運動啊，教師啊嗰啲咧，我估都攞唔少添。今次實際上只要齊心，梁振英根本係冇可能再入閘。你問我 齊心喎，又係 係啦。所以他一定要咩咧？一定要拉高個矛盾， 嗯， 令到民建聯都要歸邊。 嗯， 就係話北京，你諗下，喂，如果北京你要說服北京落命令， 嗯， 落黨邊， 嗯， 逼民建聯支持梁振英，其實好痛苦嘅喎，對曾國成嚟講。 哦，係啊， 係嘛？ 繼續有辱無榮啦。 係啊，即係最仲慘過由攣咬翻直，或者由直咬攣啊！曾國成喎，其實即係夾硬咬喎，其實劈完你細佬。喐埋你，空完你，你仲要撐我喎，所以好痛苦嘅喎。 痛苦啊！ 咁佢痛苦只有一個方法，令到曾國成肯直翻咬翻攣嘅啫，就係，是，北京要話俾佢聽，而家我哋嘅鬥爭環境好尖鋭，呢，這個舊殖民主義同埋港獨意識抬頭。嗱，梁振英一路都係披緊呢個 tricks 㗎，所以你見到佢咪喺施政報告咪攞啊 黃學遠啦， 啊，李啟迪啊，係嘛？民族論啊，香港民族論， 係啊係啊， 就攞個出嚟編咯， 嗰堆啦，係 啦，咪攞個出嚟編咯。咪其實大家係人都知道香港民族論，坦白講啊，嗰本書我諗啊，如果冇梁振英台講講嘅話，實施我諗200本都冇啊，真係。 佢哋送咗俾我，我都唔知 道，我都未睇 嗰本嘢， 我要喺個書架度抄 翻出嚟，就係呢本， 收尾6000本賣曬，賣斷市啊！你知唔知啊？我估梁振英再加持啊，起碼10000几本。咁所以我覺得就係佢一定要將嗰樣嘢。將個矛盾升高，一升高之後咧，佢係唔係要民主派歸邊？佢，個對象根本唔係輕車，我覺得呢啲嗰啲左嘴啊，即係而家左風凛冽嘅原因咧，佢，要建制派歸邊，包括香港商界同埋呢個民建聯。點解咧？因為呢兩大其實都係反梁勢力，而佢哋歸邊只有一個原因。國家安全， 阿爺叫到啊， 唔係阿爺都有個理由嘅， okay， 阿爺叫到都唔得噶啦，其實而家幫下手啦，咁都唔得。你係要講到咧呢，這個美日安保條約啊，日本解放日本自衛隊重新出動啊，南海主權問題啊，再加埋習近平訪美失利等等，有卡哩卡啦加埋， 仲有呢個黑客一襲擊， 係啦，加埋曬一大嚿，仲有呢個陳文敏掌控咗呢個港大之後，港大會成為呢個民族獨立嘅基地啊等等咧，再加埋馬道立支持三權分立，亦都係顛覆中央啊，加加埋埋，咁樣壓落去先得啊嘛。所以我就話嗰個未癲完啊。未有耐癲完，我覺得 要再癲啲先至可以。 直至到出年三月中央拍板，究竟梁振英可唔可以入閘？ 係， 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只有更左。 嗯， 啲左嘴未出完嘅，我覺得而家仲有嗰啲《人民日報》《環球時報》都重炮都未出。 係， 係嘛？咁你吳康文嗰邊就幫阿胡蘇仔喺度抬橋喎，仲唔係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係，係嘛？嗱，你出得胡蘇仔，出得林鄭就肯定係咩咧？就係要為雨傘運動收拾殘局。 嗯， 再阻落去， 嗯， 暴動都似， 嗯。 是吗？如果11月17号啊， 係小細灣嘅暴動都似，因為大部分球迷入唔到場，就唯有追就聚集喺小西灣球場出邊 嘅街， 甚至喺街嗰度直播， 係啦， 甚至翻返去金鐘睇波，咁啊大鑊啦！咁但係以劉光華嘅智慧咧，都佢都諗唔到嘅，其實我覺得。包括埋阿梁孔德咧，甚至可能係受自由黨控制啲，特登走去搞佢呢、這個，因為佢老婆曾經係自由黨，特登走去搞呢、這個，搞去小西灣踢，係嘛？ 即係激起啲民憤， 激起民憤啦！實有民憤，話俾你聽，得萬幾位嘅啫嘛，萬二位，我睇過嗰度，同埋遮住嘅，全部會遮住你嘅，即係佢球場個座位唔係咁斜。 係 同埋大鑊嘅，其實小西灣球場好細嘅啫，衝落去好容易嘅啫。 好 即係個 security 又差過大球場， 係 係。即係如果仲有鄭智出現嘅話咧，我估咧就唔單止係群眾衝突添， 唔單止係呢個紙包飲品盒 嘅點子啊！嗱，紙包盒即係好似嗰啲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禮咁啊，個枕頭袋裏邊有個頭盔喺度，大家喺度打枕頭戰嗰陣時。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佢只要將呢個矛盾一路激化， 嗯， 但佢執行嗰啲人係咩咧？我覺得嗱，你睇到嘅， 嗯， 啊。自公發言人咧就不斷挑機啊嘛，雨傘運動一週年走去串 Q 嗰啲咩，你哋一事無成咯，乜周庸咪出去挑機咯， 係 嘛？塔利班 啊， 恐怖分子 啊， 小心死於非命啊等等，佢風水你唔佔領啊嘛，你明唔明啊？佢風水你唔做嘢啊嘛。梁振英連任只有一個條件嘅啫，我覺得就係香港進入動亂，北京係要支持佢。喺咁嘅情況底下，民建聯都要支持佢。只有香港進入動亂嘅狀態。所以我覺得咧就唔亂就搞到亂，係嘛？所以你見到嗰啲突然間盧寵茂會攣低 啊，突然間李國章又會即係喺度放埋啲咁樣嘅即係左口左面嘅言論咧，都係全部都係有原因的。 即係邊個有得癲就好癲啦，就發癲。 所以香港係唔會，所以你話點解過去一年咧，香港大家睇新聞睇到滑曬牙咧？唔係因為雨傘運動啊，我覺得係因為對家，其實因為梁振英佢覺得。呢、這個方法是令到佢政治上可以 score 你諗下喺咁嘅話，我當佢五大對手啦，公務員體系呢、這個就係令懟冧咗阿董之後，中央嘅決策、就係所謂回復翻一個比較正常啲嘅管治水平。咁就係林鄭和胡蘇仔。如果唔係覺得公務員唔聽話。咁就係要自己人、不過要有水平、有班底嘅自己人，咁、就係梁錦松。 梁錦松嚇。 咁如果唔係，未來係金融安全穩定、中美關係之間而家傾緊最重要嘅話咧，咁就係咩咧？我覺得一係任志剛，一係陳德霖。 金管局嘅 金管局兩個阿頭。嗱、你唔好睇小，大家以為佢哋係即係，我講笑咩？錯，呢、這個反而係北你佔領運動係冇 Q 用、佔領金管局係有用。所以那個才是北京所謂香港能夠牽動到啊、北京的利益啊、其實就是在金融 是 不在政治、不在街頭運動、 嗯、 所以你問三犯人是吧你看到如果梁錦松他要出來他都要 position 自己跟曾俊華與林鄭是差不多的、我覺得企喺香港核心 嘅 入邊，已經睇到啦。 即係講啲好似人話嘅嘢。 除咗有神俾嘅啟示，我覺得呢個好柒之外，神叫佢選佢就會選，我覺得即係總好過 N 屆都唔選，但係都係柒嘅。我覺得其實係咁咧，其他都冇乜嘢其實。不過拜託，千祈唔好再拱伏明霞出嚟幫佢助選啦。伏明霞已經變成一個大媽，係完全冇吸引力嘅其實。 但係遠睇嘅大媽， 唔係啊嘛。 喂，下一節翻嚟再講。 住得幾間宿舍咧，一系老豆，一系老母就係做差人噶嘛。咁佢阿媽咪有把槍，細個攞過嚟玩。係咪有合情理先？ 咁好彩唔係阿姨媽嚟做呢個警察。如果唔係真係叫姨媽跟啊，真係。 星期四晚，靜齊言。